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97集。与此同时，夏侯恋也看清了傀儡们藏在黑暗里的脸庞，那不是人脸，是一具具骷髅，焦黑的骨骼，空洞的眼洞，千机丝将他们支离的骨头连在了一起，让他们成为了百里渊的骷髅傀儡。难道夏侯烈心里有一种惊悚的预感？ 这些傀儡不会是你爹妈和兄弟姐妹吧？ 夏侯恋问道。 没错。 百里渊的声音遥遥地传过来，在空旷的回廊里飘飘忽忽。 我要感谢你，否则他们何能站在这里？中间那个最高的是我的爹爹，他叫百里坤，你听过他的名字吗？他的刀万劫在30年前曾闻名天下，不过没人知道这个出身朔北雪山的小侯爷是伽蓝阎罗，大家都以为他是一等一的大好人呢。 不好意思，出生的晚，没听过。 夏侯恋道。 我爹爹左边的是我娘亲，她叫温如真，是怀朔城一个卖麻油为生的官夫的女儿。大概是怕身份泄密吧，百里家总是这样，娶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家的女儿进门，再把女儿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。这样如果他们泄了密，清理起来也方便，不必担心背后有什么盘根错节的关系需要善后。 真是没有人情味的家呀。 夏侯恋低声道。 是啊。 百里渊笑道。 所以还是死了好，你看我让他们怎么动他们就怎么动，听话极了。夏侯恋，等你的哥哥死了，我也给他装上贤祭司，他会和我的爹爹娘亲兄弟姐妹一起活过来陪着我。 那是假的，百里渊， 只要他们陪着我那就是真的。 百里渊转过身，擒着烛火慢慢走远。 我原本以为会是迟燕来杀我，却没有想到是你。也好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伤你骨头了，弄残弄废都没有关系。 他吹灭了蜡烛，回廊一下陷入暗淡，最后一抹光中他扭过头来，灿烂的微笑。 爹爹娘亲帮阿渊送这位哥哥上路。 第一把刀万劫迎面而至，沉凶如虎的刀矢压顶而来。恍惚间，夏侯恋似乎看见百里坤怒目白须的脸庞。夏侯恋迅速拔刀出鞘，不生莲的黑刃没入黑暗，和万劫绞杀在一起，两柄刀悍然相撞，刀刃碰撞间摩擦出细细密密的火花，阴暗亮了那么一瞬，那张焦黑的骷髅脸距离夏侯恋只有咫尺之遥，仿佛正吐着阴冷的呼吸。其他傀儡围攻过来，百里渊自己不会挥刀，却能操控傀儡挥刀，而且是同时操控9个傀儡。他远比夏侯烈想象的要强大，他的强大来自于远超于人的聪颖。刀术需要日复一日的练习，而操纵傀儡却只需要学会千丝计和牢记刀谱。不生莲在手中翻转，夏侯烈在回廊间错步转身，步伐快得犹如鼓点。他知道骷髅的弱点，人骨远比钢铁更加脆弱，只要斩断骨头，这些骷髅便会失去行动的能力。傀儡的攻击出现了空隙，夏侯恋抓住机会挥刀直上，隐匿在黑暗里的黑刀划出哀冷的呼啸，刀刃距离百里坤的手臂只有一步之遥。然而骷髅的广袖蓦然翻卷，细细密密的粉末疯子一般袭来，夏侯恋的动作猛地一滞，咳嗽着后退。什么东西？ 粉末吸入鼻腔是极端辛辣的味道，好像在哪里尝过。有傀儡向上发射弩气，头顶传来什么东西被割裂的声音。夏侯恋仰头看去，漆黑的屋顶悬挂了数不清的布包，因为光线太暗，他之前没有发觉。此刻布包破裂，漫天粉末迎面而来，纷飞如细碎的尘埃。呼吸变得困难，心跳声如擂鼓，脑袋发着晕。夏侯恋忽然想起来了，这味道是极乐谷。 夏侯恋，你是迟燕的弟弟，我给你一个恩典吧。 百里渊坐在黑暗里狰狞的微笑。 我让你在无上极乐中没有痛苦的死去。 夏侯恋迅速撕下衣上的一角，掩住口鼻。必须快点，极乐果麻痹精神，不能在这里多待。夏侯恋放缓呼吸，收刀于肘后，这样百里渊就看不到他的刀势，只要斩断傀儡的手臂，他就能赢。傀儡挥着刀登地而来，夏侯恋握紧刀柄，虎口抵着吞口，冰冰凉凉。在傀儡距他三步远的时候，夏侯恋悍然出刀，衣袖在肘后收敛，恍若黑色的蝶翅，黑刀划过一道沉脸的弧线，斩向傀儡的手臂。这是速度与力量达到极致的一击，无人可以预料，也无人可以抵挡。傀儡必将在不生莲的刃下破碎。然而傀儡的刀猛地翻折，自下而上斜斜撩起，刀尖后发先至，手臂猛地一痛，鲜血迸溅。夏侯恋不可置信地睁大眼，他的刀势竟然被克制了。一步错，步步错，黑暗中刀光涌现，犹如千万条毒蛇丝丝吐信。他在傀儡的攻势中节节败退，每一招都被看破，每一招都被克制，刀势犹如枯竭的水流，难以为继。呼吸乱了节拍，布条挡不住极乐果的粉末，他的手在发软，头在发晕，眼前的傀儡一点点扭曲，化为森森鬼影。百里渊的声音悠悠地响起， 你忘了，夏侯恋，百里家在传给钱兰的刀法里留了十二道空门，只要你用钱兰刀，你就永不可获伤。 可为什么他的刀法里明明有百家刀法，为什么还会被看破？ 还有一点忘了告诉你，百里刀乃万刀之源，万刀之宗，百刀家法皆来自百里家刀。 雷霆般的刀光在阴沉的光线中迸现，扭曲犹如乌云中出没的龙蛇。百里坤向前一步，挥刀下劈，简简单单的一击却犹如万千山海盖顶而来。那一刻，夏侯恋仿佛看见一个散发怒目的武士，他的刀有金刚怒汉之威，凡人皆在刀下化为尘土。夏侯恋举刀格挡，不生莲发出凄厉的风鸣，虎口霎时间破裂，鲜血横流。夏侯恋没有站稳，摔倒在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